pumping and shaking and rearranging the party. Now turn the pump and let the passion rock. Ooh, got my morals and you tell me gotta do like this. It's in the danger, you're the danger. Nah, take a deep breath, shit, one more to sing. We better do to be a tight crunch. I don't need nobody, try to burn a gold that it's double shim bin. Better what we're letting come, but also wait till your girl needs our head. We are doing this for the love of it. Yeah, we all loving it. Peps chilling in our life, we loving it. We loving it. 来自王嘉尔还有邓紫棋带来的热爱就一起啊、非常的动感，同时呢也给我们蓄满了力量。今天下午为你带来的对唱情歌不光都是这么动感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情歌有时候会表达一些内心里啊没有办法当面对你说的话，嘿，所以让我们把旋律呢稍微放慢一点，稍后还有一些特别深情的，可能要考验一下你今天下午的状态。 灌溉满座花园，让我种泪眼，对你我怎么可能心不在焉。 你从事淘气用微笑双眼照亮我生活每个影片，编织整片屋檐让我多一面，对你我没有抱怨。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逗留。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熟，头的确微妙的感动。我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赶走夜的雨，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熟，头的确微妙的感动。 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熟，头低着微妙

是更爱自由， 有更多爱情与更多借口，难轻易回头。什么叫天长，什么叫地久，此生够不够？ 千山以外沧海自由，何处是以后？ 需不需要承诺，最难彻底承诺，换取安全的感受。 是过客的我和过客的你，再编织回忆， 只愿意分离，不愿意忘记，总算不容易。 曾经过沧海，不需要伤我，还是想聚一起。不要说过去，不要为将来，此刻就将回忆。 多少往事风尘如烟，天长地久，终会有个梦醒的时候。多少海誓山盟已成疾结不休，终会走到天明里中。 是相聚一起，不要说过去，不要问将来，此刻终将回忆。是过客的我和过客的你，在编织回忆。明知要分离，不愿意忘记，总算不容易。曾经过沧海，不需要山盟，是相聚一起。不要说过去，不要问将来，此刻终将回忆。是过客的我和过客的你，在编织回忆。不只愿分离，不愿也忘记，总算不容易。曾经过沧海，不需要山盟，还是相聚一起。不要说过去，不要问将来，此刻终将回忆。不忘记过去，不相信将来，此刻终将回忆。 不忘记过去， 不相信将来， 如今才是唯一。 林夕不是如今才被你熟知的厉害，而是他一直都厉害。这首歌是在1992年来自林夕作词、罗大佑作曲的《如今才是唯一》，收录在1992年罗大佑的专辑当中。是不是觉得像一首诗一样？不忘记过去，不相信未来，此刻终将回忆。不忘记过去，不相信将来，如今才是唯一。来听这首2021年张信哲和任素汐重新演唱的《有一点动心》。 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有一点动心， 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心。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害怕爱 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也许应该放心，让爱一步步靠近。 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在2000年，是张信哲和刘嘉玲带来的，一晃21年了。任素汐她声音当中那种低吟浅唱，比刘嘉玲带给我们的似乎更有一些柔情的色彩。对唱情歌就是这样，会把女性世界中的温柔放大，也会把男性世界中的理性和那种勇猛也变得非常的容易接受。今天下午的对唱情歌之夜啊，不好，这个下午呢就先到这里。不过晚上呢，我其实还会为你带来一首下午没有来得及和你分享，也许是今天天气不够好，我怕放可惜不是你的男女对唱版本会让你感觉到很难过，所以请答应我好好吃一顿晚餐，到晚上男左女右的时候我们会分享那一首对唱版本的可惜不是你。最后这一首往后余生，祝你晚餐快乐。 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有你。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我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所知也是你。